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百转千回向前行，诡异飘渺多阴冷，白衣怪客屈无容，接引群豪入幻境。 胡铁花正在喃喃地笑着，他说：嘿嘿，要是承认混蛋就有酒喝呀，哼，我每天都承认一次都没有关系啊。他正想把酒往肚子里灌，谁知琵琶公主一把又把那个酒瓶子抢过去了，说：我改变主意了，酒不能给你喝了。 啊，你这主意不是改变得太快了吗？ 嗯，这些东西全都是老臭虫的，是吗？ 睡鞋和兜兜那是死公鸡的，千万别吃醋啊，你一吃醋我就没得酒喝了。 琵琶公主叹了一口气，不是这个意思，你想，这些东西老臭虫始终都带在身上，但是现在却把它们深深地埋在地下。 啊，那只是因为它已经易容改扮呢，若是把这些东西藏在身上，那怕泄露了身份吗？ 可是你再想想，这些东西藏在他的身上，别人怎么会发觉呢？除非他明知此行有被别人抓住的危险呢。 不错。哎呀，我果然不能再喝酒了。若非他们明知此行十分凶险，这个死公鸡绝不会把这些见不得人的贴身之物拿出来的。 正是如此啊。 女人果然比男人细心呢、啊。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这也不是女人比男人细心，只不过因为女人对她所喜欢的人总是特别的关心而已呀、啊。 胡铁花跳起来，取出那极乐之星塞入了琵琶公主的手中，说： 这就是极乐之星，你快送回去吧。 你呢？ 我一定得先去找老臭虫。 但是你已经答应过王妃把此物送回去的。 不错，我还答应他很多事呢，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老臭虫和死公鸡有危险，天大的事都只能是先放在一边了。 琵琶公主眼波闪动，垂手说：你我都已经知道他有危险，我难道还能放心走吗？啊， 你也要跟我去？ 那 极乐之星呢？ 你自己说的呀，天大的事都可以放在一边啊，是吗？ 胡铁花想了想，刚想点头，忽然又摇头：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为什么？ 此行既然十分危险，你可是个娇滴滴的大姑娘，万一有什么…… 你忘了，这里是沙漠，在这里我比你要有用的多呀。何况就算你真的不带我去，我还是要跟着你的。 胡铁花又揉起鼻子来苦笑说： 没有女人冷冷清清，有了女人鸡犬不宁，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错。 这里是一片岩石，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千奇百怪的岩石，大的如石峰排云，高入云霄，直插入苍穹，小的也高有数十丈，如太古洪荒时的恶龙和怪兽，静静地蹲踞在那里，等着将全人类居都吞噬。这里不但像是已经到了沙漠的尽头，简直就像是到了天地的尽头，再往前走便要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黎明的时候，鬼船已经驶到了这里。从船的窗户中望出去，只见前面巨是石峰，无边无际，再也难往前走了。眼见着这艘船竟似要往石峰上撞过去了，楚留香纵然镇定，也不禁吃了一惊。但见前面一座高插入云的怪石奇峰，已如洪荒恶兽般迎面就扑过来了。谁知船行一折，竟缓缓地滑入了石峰泉。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好险恶的所在呀，这里只怕就是石观音的根据地了。一念至此，正是又惊又喜，只觉得这个船渐渐地停下，就停在了一处石壕里。那个白衣人冷冷地说，哎，你们的两条腿还能动吗？其实他明知道楚留香等人的真气，所以被石观音的独门结穴手法封锁了，但是行动言语并没有什么妨碍的。楚留香静静地瞧着他，也不说话。白衣人接着说，你们的两条腿要是还能动的话，下去吧。楚留香仍是出神地瞧着他，还是不说话。白衣人说，怎么， 你可是想让我挖出你们的眼睛来呀？ 楚留香这才笑了笑说， 姑娘，姑娘方才是为了要让别人认为姑娘就是石夫人才蒙起脸来，但是在下等既已经知道姑娘并非石夫人，姑娘为何还不…… 白衣人忽然大笑，笑声说不出的凄厉。 厉声说， 你可是想瞧瞧我的脸？楚留香微笑着说，久闻石夫人的门下那都是国色天香啊，姑娘若肯让在下一睹风采，在下就是死了也算对得住自己的这双眼睛了。 姬冰燕暗笑，心里想，哼，这个楚留香要想用美男计了，哼。但是无论怎么样花言巧语，这个姑娘难道她会放了你不成？ 只听白衣人厉声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隔色天香，隔色天香，好啊，呵呵，我就让你瞧瞧我的隔色天香。 他的手抓起了蒙面的丝巾， 楚留香的笑容立刻凝结住了。这哪里是人的脸呢？这简直就是恶鬼的容貌。 楚留香再也想不到，这体态如此轻盈，风姿如此绰约的少女，一张脸竟是如此的狰狞，如此的可怕。他忽然又想起来，那人夫人秋灵素的一张脸也是这个样子的。难道石观音也为了嫉妒这个少女的颜色，是以将她的容颜也给毁了？只见这个少女厉声笑道，哈哈，现在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你的眼福可真不浅呢， 以后一定要记着， 屈无容，乃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再也没有人比得上。楚留香却微微一笑， 容貌丑，容貌美，那只在人们的一念之中。姑娘若非绝代风貌，那么你的容貌又怎么会被人所毁呢？姑娘既然本是风华绝代，形貌被毁又有何妨？只因别人纵能毁得姑娘的形貌，但是姑娘的风骨自在却是谁也毁不去的。 屈无容默然半晌，忽然厉声说，下去， 下去， 这里不是你多话的地方。 楚留香行了一礼，然后往前走，一点红走在了最后。一点红走到了屈无容的前面，忽然顿住了脚步说， 你不丑，你很美。 他虽只说了短短的六个字，但是这六个字自他这样的人的嘴中说出来，那却当真比别人的千言万语那都有力量啊。屈无容好像也想不到，这从未说过一个字儿的人竟会忽然说出这句话来。他的身子竟嘶嘶的一震。你说什么？ 一点红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大步就走下去了。 屈无容出神地瞧着他，深邃冷漠，就像井水一样的眼波，就好像被投入了一粒石子而生出了一片片的涟漪。 这石峰中竟有一条小路，蜿蜒曲折，如羊肠盘旋， 压着楚留香等人的一条大汉向屈无容躬身说，是否此刻就扎起他们的眼睛来？ 屈无容已经恢复了冷漠和镇定，冷冷地说， 用不着费事了，这密谷鬼境，我就算再带他们走几次，他们也没法辨出方向。普天之下，无论谁到了这里也休想自己走出去。 而最后这几句话自然是向楚留香等人说的。 楚留香却一笑说，呵呵，真的吗？ 屈无容冷冷地说， 哼，你要想出去， 除非被抬出去。 其实呢，楚留香已经隐约看出了，这些石峰半由天生半由人力，其中道路盘旋竟隐含着生克变化之理，正如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一般，除了尽人力之极致之外，还加以天道之威，当真是鬼斧神工，人所难测。 风卷起了黄沙，弥漫在峡谷之间，更平添了一种凄密诡诈之意。两山夹立，天紧一线，人行在峡谷间，但见黄沙，连天都瞧不见。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好险恶的地势啊。 哈，其实夫人， 啊，本用不着再费这么多心力摆下这个阵势的。 屈无容淡淡地说， 这里就算险恶了吗？哼，真正险恶的地方还没到呢。 楚留香忍不住说， 在哪里啊？ 屈无容却不再搭话，当先领路而行。只见他东折西转，走得似乎十分的容易，却并没有什么艰难凶险之处。但是楚留香却知道， 若非有他带路，你就算走上一年，走到你的生命终结的时候，只怕还是在原地未动。 这个时候， 在弥漫的黄沙里，突然就出现了三五个人影，似乎正拿着扫把在扫地。他们的动作是那么缓慢，却又是那么有规律，看来就像是一群没有生命的傀儡， 像是自古以来就在那儿扫着地，一直要扫到世界的末日。走到近前，楚留香竟赫然发现，这些卑贱的奴隶们虽然蓬头露衣，竟无一不是绝世的美男子，只不过他们的脸上满是痴迷和迷茫的神色，目中已经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光辉，看来不但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身世，甚至简直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人了。但是楚留香却知道，像这样的美男子昔日必定都有着一段辉煌的往事，有着他们自己的欢乐荣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完全麻木了，但必定还有许多没有忘记他们的人，仍然在为他们相思着，为他们流着泪。楚留香忽然想起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凄恻的诗句，心里更不禁为之黯然。若没有悲天悯人的心肠，又怎配做英雄和侠士呢？但是这些人却只是在扫着地，不停地在扫着地，似乎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扫地而生，为了扫地而活。除了扫地之外，他们竟好像已经忘却了生命中还有别的事。楚留香忍不住拍了拍其中一个肩头说，朋友，朋友，为什么不坐下来休息休息？那个人抬起头，茫然瞧了他一眼，立刻又低下头开始扫地了，说， 不休息，不休息。 楚留香说，哼，朋友，朋友，你难道喜欢扫地吗？那个人头也不抬说， 喜欢，喜欢。 楚留香愣了愣，但是，但是这地上的沙子，你是永远也扫不完的呀。 我扫的不是沙子， 是什么？ 是死人的骨头。 但是这里并没有死人骨头啊。那个人抬起头来望着他，他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可怕的微笑，他缓缓地说， 现在没有，立刻就会有，立刻。 不知道怎么的， 楚留香的心里竟忽然有了一股寒意升起来， 他本想再问许多的话，问他究竟是什么人，问他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模样的， 但是他忽然又发觉自己根本不需要问， 他似乎已经从这个人的身上瞧出了石驼的影子，除了面貌有些不同之外，这个人跟石驼又有什么两样呢？他们都是已经忘记了过去了，忘记了一切了，他们的躯壳随存，生命却已经死了，只不过是一具能走动的死尸而已。 他们早已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石观音了。 楚留香但觉手脚有些发冷，暗中叹息说， 石观音， 石观音，你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走了不知道多久，风中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甜蜜的花香，这花香不是牡丹，不是玫瑰，不是梅，不是菊，这花香甜蜜的竟非世间所有，而来自天上。这气温越来越暖了，简直近于热了，这整个的山谷竟似已经变得一股红炉，就好像要炼出人们的灵魂。但是再走片刻，那山谷却豁然开朗了， 万峰河堡之间竟是一片华海，放眼望去，但见天地间仿佛一盆鲜花所充满了，但是楚留香却认不出这些花，那究竟是什么花？ 他只觉得这些花无比的鲜艳，无比的美丽，忍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荒漠之中还有这样的花海。 戚无容冷冷地说， 此花本非俗凡这样的人所能梦想的。 楚留香笑着说，这花儿， 这花儿难道是来自天上？正是来自天上。 楚留香瞧了姬冰燕一眼，笑着说， 哈哈，如此说来， 咱们的眼福真不浅呢。 姬冰燕没有说话，她此刻只觉得脚发软，眼发晕，整个人好像已经昏昏欲睡，那情况仿佛醉酒，却又比醉酒甜蜜的多。 姬冰燕终于发觉这个花香有些古怪了，但此刻发觉太迟了。 楚留香还在说话， 姬冰燕暗暗想， 到底是他的功力深，定力强啊。 只听楚留香说， 姑娘刚才说真正的凶险还没有到，现在只怕到了吧。 戚无容默然半晌，缓缓地说， 怎么，你认为这里很凶险吗？ 楚留香微笑着说，是 啊，是啊，特别美丽的事物中那往往都隐藏着凶险呢， 特别甜蜜的香气中往往都是有毒的。 话没有说完，楚留香就软软地倒下去了。 姬冰燕只有在暗中苦笑说， 哎，原来他也并非我想象的那么高明。 再笑一点红， 那双冷漠坚定的眼睛也开始迷乱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的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一真一幻沙漠中，多情郎逢女多情，瞬忽间有惊人事，时观音斩绝世功。 姬冰燕，她像是又回到了孩子的时代，她做了一场梦，只因唯有在孩子时做的梦才会如此的舒适，如此的甜蜜。他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在一间梦境般的美丽的屋子里，屈无容就坐在他的对面，出神地瞧着他。但他瞧的却并非姬冰燕，而是一点红。他瞧的是那样的出神， 竟没有发觉姬冰燕已经醒过来，他瞧着他。姬冰燕瞧见他这双痴痴的眼睛，心里又是吃惊，又觉得有趣儿，暗道：“这个丑丫头，难道已经爱上了这个石头人了？”等到一点红醒过来的时候，屈无容立刻避开了目光，但是一点红的眼睛却开始在瞪着他。姬冰燕更觉得有趣儿了，只可惜楚留香什么也没有瞧见，他还是迷迷晕晕的，有时候还在发着呓语。屋子里又有两个少女走进来，其中一个人黄衣黄裙，瞧着他笑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英俊、最潇洒的强盗和流氓吗？” 另一个人将衣将鞋，笑嘻嘻地说：“ 传说中啊，只怕把他说得太厉害了。哎呦，真这么厉害呀？这会儿怎么会躺在这儿呢？” 黄衣少女笑着说：“ 可是他看来呀，可比传说中的更迷人呢。难怪有很多女孩生怕他不去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呢。为的就是想见他一面而已。” 被女孩子称丑，只怕是天下最令人愉快的事了。但这个女孩子若是太丑，这种愉快也免不了要大大打个折扣了。这两个少女衣裳穿得漂亮，面貌却实在是不敢恭维，所以楚留香尽管醒了，却也打不起精神，只在暗中苦笑着想：“幸好你们相貌平凡，才不知和秋容一样遭毁容之痛啊。我常听人家说，丑人总是比较有福气的。现在才知道这句话还真不错。”一念及此，他忍不住向他们微微一笑。那黄衣少女一张平凡的脸忽然就有了光彩了，本来很自然的表情也忽然装作扭捏起来了。那绛衣少女一直在不停的笑，似乎再没法停止了。屈无容皱了皱眉，扭着头走出去了。黄衣少女撇了撇嘴，啐了一口说：“ 啐，丑丫头，知道自己被人喜欢，就故意做出这种假道学的样子。看不惯我们，我们还看不惯你呢。” 楚留香眼珠子一转，故意压低了声音说：“ 哎，姑娘说话最好小声一点，不要被他听见了。”“ 听见了又怎么样啊？” 楚留香说：“ 你在下看来，那位屈姑娘似乎是这里的大人物，两位姑娘看来都入门不久啊，若是得罪了她，岂非大事不便呢？”黄衣少女瞪了瞪眼睛，忽然嫣然笑道：“ 你用不着替我们担心，师父对徒弟倒都是一视同仁的，不怕他的。” 绛衣少女痴痴地说：“ 只要你对我们好，我们也一样有法子可以让你在这里过得舒服一些的。” 楚留香的目光凝住着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 绛衣少女说：“怎么了？你叹什么气啊？” 楚留香说：“哎，只可惜呀，现在我全身一丝力气都没有，否则……” 他悠悠地顿住了语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绛衣少女一张脸渐渐地红起来了，她轻轻地咬着嘴唇，缓缓地说：“你不用着急，总有一天。” 楚留香悠悠地笑着说：“ 那你难道不着急吗？” 绛衣少女咯咯地笑着说：“ 你呀，果然是名不虚传，是个又可恶又可爱的风流贼。” 楚留香叹道：“ 哎， 我真不懂自己中的究竟是什么迷药，怎么如此的厉害。他忽然顿住了语声，苦笑着说，两位姑娘，两位姑娘想必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迷药啊，我方才本该问问那位姑娘才是啊。 一点红早已经闭起了眼睛，季冰燕却已经懂得了楚留香的意思。 只见这两位姑娘的脸果然已经被激得发红了。绛衣少女冷笑着说，你以为只有她知道？楚留香说， 啊， 怎么姑娘们难道也知道吗？ 黄衣少女忽然发现楚留香的一双眼睛总是在瞧着她的同伴，很久都没有向自己这边瞧过来了。她立刻抢着说， 哼，你可小心那些花帽。 楚留香说，在下若是没有瞧见，这会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啊？ 黄衣少女说，那你可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楚留香摇着头说， 这种花儿我可是从来没有瞧见过，没有。 黄衣少女得意地笑， 哼哼，告诉你，这个花叫罂粟花，那些草叶叫大麻草，是我师父自天竺移植过来的，也只有在这非常非常闷热的地方才能够生长的。 楚留香暗中吃了一惊，嘴里却说， 罂粟 大麻，这个名字倒奇怪得很呢。你种的迷药啊，那就是从罂粟和大麻叶中提炼出来的。这种药吃得多固然要发疯，但是要吃到恰到好处啊，简直可以叫人飘飘欲仙，那比什么都舒服的。 哦，楚留香故意害人说， 吃得多会发疯吗？吃得多了呀， 黄衣少女说， 不但会发狂，而且眼睛会生出很多很多的幻觉，会看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绛衣少女这个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风头被别人抢走了，立刻抢着说， 再加上啊，他们这时候心神已极为迷乱兴奋，所以就会常常跳起来和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人打架，直接就打到筋疲力尽为止。他一笑接着说，根本不存在的人那是谁都打不倒的呀，所以纵使天下第一高手要是中了这个迷药，那也不过只能多支持片刻，迟早要倒下去。 黄衣少女又抢着说， 所以你只要会用这种迷药，你自己就等于已变成谁都没法打倒的人了。你说这是不是比世上任何武功都厉害呀？ 季冰燕听得心下骇然，楚留香却笑着说， 但在下此刻的眼睛里却只瞧见两位美丽而甜蜜的姑娘，却并没有瞧见什么可怕的敌人，只想两位姑娘不是在吓得幻觉才好啊。 绛衣少女痴痴地笑着说，这就是因为你中的迷药并不多呀， 所以现在你只不过是身子发软。 黄衣少女说， 这种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效果竟是随着所用的分量之轻重而改变。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两位姑娘当真是博学多才呀。 这个时候一个人在旁边淡淡地接着说， 只可惜他们的话说得太多了。这女生虽然十分的淡漠，却是无比的优美。这种清雅的魅力，那远比那种甜蜜娇媚的女生要大得多。 听惯了女人撒娇的声音的楚留香，听见这个声音，精神顿然为之一爽。但两位少女听了这个声音，那脸上却立刻变得全无丝毫的血色。只见一个修长的白衣人影随着雨声缓缓地就走进来了。他走路的姿态也没有什么特别，但却令人觉得他的风姿之美，世上简直就没有任何的语言所能够形容。这个女人身上穿的是纯白色的一尘不染的轻纱，这个屋里虽然没有风，但是却也令人觉得她随时都会乘风而去的。她面上也蒙着轻纱，虽然没有人能够瞧见她的脸，却又令人觉得她必定是天香国色，绝代无双。屈无容的风姿也是十分的优美，身材也跟她差不多，但若令屈无容也穿着这样的纱衣，面上也蒙起了轻纱，那别人还是一眼可以分辨得出的。只因现在这个女人的这种风姿是没有人能够学得像的，那是上天特别的恩宠，也是无数年的经验所结成的精粹，没有人能有她那么多奇妙的经验。所以他看上去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没有人能够企及的，没有人能够比拟的。楚留香在暗中长叹了一口气说：石观音，石观音，我终于见着你了。一个男人能见到这样的女人，那实在是艳福不浅呐！但我却宁愿世上没有你这个人才好。这个时候，那两个少女已经伏地拜倒，说：“ 叩见师父。” 石观音淡淡地说：“我对你们素来是一视同仁的。”你们自己方才也说过，是吗？ 少女们以手扶地，颤声说：“ 这是你老人家的慈悲。” 很好。 石观音忽然向屈无容招了招手，淡淡地说：“ 你若不杀了他们，就让他们杀死你吧。” 他竟用如此淡漠的语言来决定别人的生死，别人的生命在他心目中的价值简直连猪狗都不如啊。屈无容缓缓地走出来，脸上竟还是毫无表情，冷冷地说：“ 你们还不站起来动手啊？” 楚留香忍不住说：“他们 只不过说了两句话， 夫人 就要他们的命。夫人不觉得太狠心了吗？” 石观音淡淡地说：“ 我对他们一视同仁，这就是一场公平的搏斗，这怎么能算是狠心呢？” 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平淡，却又令人永远不能辩驳。楚留香揉了揉鼻子，苦笑着说：“ 无论如何，还是求夫人 饶了他们吧。” 石观音说：“你可知他们为什么自己不来求我呢？” 那两个少女果然已经站起来，没有再说一句话，身子虽然在发抖，但是已经准备动手了。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还没有说话，石观音已经缓缓地接着说：“ 这只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说出来的话是永无更改的。” 楚留香说：“如此说来， 他们岂非为我而死？” 石观音淡淡地说：“这你倒用不着难受。 我要他们死，并非因为他们说出了那个秘密。我若不愿你听到这个秘密，早就可以封住他们的嘴了。 手榴枪说：“ 不错，一个反正要死了的人，无论听到什么秘密，那都是没有关系的。” 正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那夫人，为什么要他们死呢？ 并不是我要他们死，而是他们自己找死。 他们找死？ 石观音再不答话了，姬冰燕却暗暗地想：你怎么忽然变呆了？他既然看上了你，这些傻丫头却要先打你的主意，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这是 黄衣少女和绛衣少女已双双猝然一招击出了，他们的功力并不深厚，所以楚留香已经看出他们入门未久，但这一招击出却是奇诡迅疾，出人意外的。要知道，他们的这场搏斗既非为了名誉，那乃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啊，他们怎么会不拼命呢？ 只见那绛衣少女的十指尖尖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双恶狼的爪子，她咬牙切齿，就像屈无容的咽喉抓过去了。而荒衣少女呢，更是连眼睛都红了，右拳如刀，拼命就切向了屈无容的胸肋，左拳紧握的指尖都发了白了，一拳就击向了屈无容的丹田下腹。这一拳一掌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出手的部位却是奇诡以及，简直令人猜不透这个掌拳是从哪里头打出来的。楚留香暗暗地说：石观音的武功果然是奇诡神妙啊，在这种人手里边使出来却有这样的威力，要是石观音自己使出来，那还得了吗？ 只见屈无容身形闪动，堪堪就避开了这两人的三招。他的武功虽比对方高出了很多，但好像也不愿意和这种拼命的招式硬拆硬拼，而是以避而不迎，守而不攻。那两个少女的招式却是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怪，连楚留香这样的人都没有瞧出他们的招式的来历。这种招式竟和天下各门各派的招式完全不相同，绛衣女所使的招式看来有些像是鹰爪功，却又有些像是擒拿手，再仔细一看却又仿佛是蒙古的摔跤，但却又没有那么强霸。黄衣少女所使的掌法呢，看来用的有些像是内家掌法中的截切劈三字诀，但是出手后又完全不同，那手法竟是在斩。但中途武林之中，无论哪一派哪一门的掌法，也没有用这斩字诀的，只有用刀的时候才有斩字诀。 楚留香暗自想，瞧他们的手法， 石观音的武功莫非传自异邦不成吗？ 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拆了数十招了，屈无容仍未捉刀进攻。 石观音突然冷冷地说：无容，你的心几时开始变软了？难道还舍不得下手吗？ 话犹未完，屈无容已经反手一掌击出了。 这一招击出和那两个少女那是大不同，黄衣少女哪敢应接他这一掌啊，腰肢一拧，翻身错步，自他右肩外滑过，滑到了他的身后，掌缘直斩背脊。这一招他脚步轻灵，身法自然，两个人身形交错时所踏的步伐又快又准，一跳到屈无容的身后，那掌缘已经反转而出，有如水到渠成，丝毫也没有生硬和勉强的地方，单以这一招而论，那实在是有名家的风范啊。要知武功出手最难得的便是 妙造自然四个字了，否则招式奇诡，使出的时候却带了三四分的勉强，那也是算不了高手的。这面容平庸、言语乏味的少女，她竟突然使出这一招，高手楚留香见了，也不禁在暗中喝彩。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